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八正道第三条啊，正语，语是言语，正语的标准还是落实在本经。四种善意，第一个是不妄语，第二是不念舍，第三个是不绮语，第四个是不恶口。这四条啊，范围都非常广大啊。佛给我们讲出啊这四个纲领，如果我们能够受持啊，依教奉行呢，我们的语就是正语啊，就是善语。语从心生，语要善，身语要善，这个心要善。我们的心性啊，真心本性里面绝对没有一丝毫的过失啊，过失尚且没有，哪里会有恶的念头呢？啊，真心本性是纯善的啊，中国过去叫童蒙，四五岁的小朋友开始念书，念三字经，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这句话是真的，那个性是本性啊，是真心啊，本来是善的啊，纯善，一丝毫的过恶都没有啊。为什么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呢？他从本性上看啊，就是说他从性本善看，一切众生都是性本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人家看的是这个看法，一点都没有看错啊！啊，那我们现在烦恼现行呢，真的连佛菩萨也没看在眼里啊！这什么原因？我们自己把本性呢迷失了啊！本性不是没有，有啊，迷了啊！迷失了本性，也就是迷失了本善啊，变成不善了啊。这个就是三字经的第二句所讲的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啊。我们相近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，本善，性本善啊。但是现在差别差在哪里呢？习相远，习是什么？习气，习惯 啊，我们从小养成不好的习惯，不但是从小啊，这个是生生世世啊，啊，过去生中，无量劫来养成了不好的习惯的习气啊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这一来的时候，与本善呢愈趋愈远了。这就变成那个果报啊，就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恶道。所以要晓得它是这么来的啊，十法界、六道、三恶道是从习性上变现出来的啊。有没有呢？确实没有。这个东西就跟做梦一样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迷失了本真，迷失了本性，他就在做大梦啊。啊，这个梦他不会醒过来呀，麻烦大了。他要醒过来，他就成佛了，他就恢复本善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没有别的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，也就是这些诸佛菩萨在世间呢，他的工作啊，就是唤醒梦中人而已啊。我们这个六道众生、十法界众生都是梦中人啊，他到这干什么？唤醒我们他的言行，都是启发我们、帮助我们觉悟的。啊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体会得呢？啊，这就看个人的根性了。个人的缘分了。那么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呢，根性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。啊，上中下这大分呢，那细分就太复杂了。啊，上根的人啊，接触到佛法，他能够领悟。啊，他会呀，跟着佛学习，依教奉行。啊，他能照做，那么换一句话，他一生就成就了，就得度了。啊，他能够把自己的习气、习惯全部放下。啊，随顺佛菩萨，跟佛菩萨过一样的生活，啊，他成功了，一生就成功了，上根啊。啊，下这个中根人也能够接受，他不是完全接受。啊，他接受一部分。为什么呢？他的习气污染不能完全放下，啊，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，啊，他只能做到一半，或者是一半多一点，啊，所以成就一生成就是做不到的。一生成就必须百分之百的做到啊！你说我做到百分之九十九还有一分做不到，这一生都不能成就啊！诸位必须要晓得，佛法的修学是不能打折扣的 这个上根中根的差别就在此地。下根人就更差了，半信半疑。也肯做，大概做个几分之几而已。为什么呢？他的习气没有办法放下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下根人习气一生都改不掉。这种人呢，一生学佛只能够说跟佛结个缘。阿赖耶里面种下佛的种子，他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，该堕三途还是要堕三途，没法子，也就是说他做不到啊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。纵然学讲经的法师会讲，会讲给别人听，没讲错，自己做不到。果报怎么样呢？果报还是堕三途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讲经救不了自己啊！讲经是福德便是，不是功德了。这个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讲得好啊，这个事情就是生死大事，福不能救啊！所以讲经是修福。我们一定懂得如何把福德变成功德呢？那我们自己就得度了。要把福德变成功德，古大德给我们讲，随文入观，那就变成功德了。随着经文，我们自己契入境界，也就是讲呢，随着经文呢，把我们自己的观念改变了，这就变成功德，这个对自己有大利益，最好的榜样就是《华严经》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你看看他参访一位善知识，他真的是随文入观，随语入观。那善知识给他开示，随语入观，随行入观，看到善知识的行为，这种修行厉害呀！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呀，通通是智慧呀。所以他成佛不要第二生，一生就成就了。参访一位善知识，他的境界就往上提升一层。从初住、二住一直到等觉，这就成就了嘛。那也许有人问，善财运气不错，遇到那么好的善知识啊。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啊。你这个想法全错了，叫邪见，这不是正见。华严经摆在你面前呢，你一卷一卷就读啊，你每读一卷，自己境界就向上提升呢，绝不输给善财童子。我念初住这一章，我就是初住菩萨；念二住这一章，我就是二住菩萨。念到最后的时候，就等觉菩萨，就成佛了。这是什么呢？随文能入观。观是什么呢？观念。随着经文改变自己的观念。 啊，把自己无量劫来那一种习气啊，那个染习通通改正过来了，这是上上根人呐。啊，这个经没有白念的，没有白看的。啊，遍遍其如如来果地上境界。我们要学会这种修行方法，那对自己就有大利益了。如果不能，那就降到最低的水平，决定要与口业四种善的口业相应，善乎口业啊！你不能随文如观的时候，你就在这上下功夫啊！这功夫有好处，但是你的烦恼习气断不尽啊，对于一切众生，决定不能有欺骗的心理。当然，我们就不会妄语。啊，决定没有伤害的心理，决定没有占人便宜的心理。啊，先修心呐。然后才能真正做到不妄语啊！无论对什么人，句句话都是实话啊。那么我们想到了啊，一切众生第一个念头怎么样？保护自己啊！如果我说这个话对自己不利，怎么办呢？他就不敢说真话了。这个地方一定要想到，与我不利，与我有伤害，这个伤害到什么样的程度？这里头有善巧方便呐。啊，如果伤害的幅度不大，我们还是要说实话啊。重大的伤害是从自己牵涉到社会，牵涉到群众那就可以不说实话啊，这个在妄语里面叫开源啊，这个戒条了，开戒不是破戒，不但没有罪过，还有功德啊。这个佛经里头，世尊有举例子说啊，一个受持五戒十善的人。在三岔路口啊，遇到了一个猎人。啊，这个猎人呢，追一个兔子，啊，那他是猎人要杀他的啊。啊，这个兔子从路上跑掉了。啊，这个持戒的人看到了。那个猎人就问这个持戒的人：“哎，你看到个兔子吗？”我看到了，从哪里去了？哎，从那边去了。他指错个方向，他从这边走了，啊，这是妄语啊！这个妄语救了那个兔子的命，啊，这是善心，又救了什么？又救了这个猎人， 啊，猎人杀生将来要受果报啊，两边都救了啊，所以这叫开源，这个不叫破戒。所以修学无戒十善，这是根本呢，一定要懂得开遮吃饭啊，什么状况之下要用什么方法，活的它不是死的啊，活活泼泼的啊。那么再讲偷盗戒，永明延寿禅师啊，以后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，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个小公务员啊，在这个税务司里头管出纳的啊，那手上钱常常从手上经过啊，他就偷盗啊，那是国家的收税的钱呢、啊，说国库里面的公款呢，他常常偷盗啊，偷盗干什么呢？放生啊，以后被人发现了啊，有人把他告到上司去了啊，这上司来问他了，你有没有偷盗啊，啊他很诚恳，是偷盗了啊，偷盗多少啊，啊他通通都说出来了，这判刑死罪，他绝不逃避，愿意接受刑罚啊，这是个老实人呢、啊、绝对没有一句妄语啊。当时这个皇帝遇到这么一个案件啊，觉得很奇怪呀、啊，还是按照法律来处分啊，那个啥是杀头啊，啊，绑到法场啊，去执行死刑杀头。这皇帝吩咐这个监斩官，哎，吩咐他，如果杀他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很从容，啊，他不害怕，没有惊慌。他说：“你就把他带回来见我。如果他很恐惧、很害怕的，杀了就算了。”啊，结果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到法场，态度很从容。啊，很欢喜。那个监斩官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会这样？”哎，他说：“我一条命啊，救活了多多千千万万的命啊，值得了。”啊，这个监斩官把这个话报告皇帝，皇帝召见。啊，以后问他的志愿，他愿意出家，皇帝成就他出家，给他做护法。啊，这偷盗戒呀、啊！啊，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救护一切众生，自己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些众生生命。人家那发的是菩萨心啊！啊，如果偷盗是为了利益自己，这是大罪啊！像永明延寿他那个，那是属于开源啊，是为救护一切众生啊。所以佛家的这个戒条，你仔细去观察，或情或理或法啊，面面都顾到了 非常完善。所以口业是最容易造的。中国古人讲的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。你要想身体健康，你吃东西要小心谨慎。你要想一生保平安，你的言语要谨慎。决定不可以伤人，决定不可以造恶业。要守着不妄语。不妄语对自己有大利益了。不念舌，绝不可以挑拨是非。纵然看到有一些不如法的事情，我们不了解真正的事实真相，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下断语，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，该怎么说法那才是怎么说法。我们肉眼凡夫啊，所以看到佛菩萨有许多行持，我们看起来都好像不如法的。其实不然，他们没有过失，我们自己有过失。而挑拨是非造的业非常之重。家庭里面挑拨是非，这是让人家一家不和，要负因果责任的。一个团体里面挑拨是非，这团体的不和，那佛教这个团体破和合僧，破和合僧的罪过是堕阿鼻地狱。佛在戒经里面讲破和这个堕阿鼻地狱五个业因，杀父亲，杀母亲，杀阿罗汉，触佛身血，破和合僧。破和合僧就是喜欢挑拨是非呀。因此僧团里面纵然有些不如法的事情我们见到了，敢不敢说呢？不敢说。为什么不说呢？怕搞这个僧团分裂，我们说话的人有责任。我们见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只可以私下劝导，归过劝善呐。劝导不听，我们离开就好了，绝不可以有一句话的批评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在外面批评这个僧团，你会让信众对这个僧团丧失信心，还是破坏僧团。这个因果责任太大太大了，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。任何一个团体，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，不可以分化，不可以破坏。在大而言之呢，那是族群的团结，宗教的团结，国家的团结，一定要想到这些，我们决定不敢呢挑拨是非。恶意造谣生事，这果报更严重。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，诱惑众生， 啊，倭寇说话粗鲁，很容易伤人，啊，不知不觉伤害别人，自己还不晓得，都是跟自己做障碍。一定要懂得戒除啊！啊，想说话的时候，夫子讲的“在思可以”，多想一想这个话该说不该说。啊，正语要从这个地方修起。